知道平平淡淡从从容容才是真，再回首恍然如梦，再回首我是依旧，只有那无尽的长路伴着我，再回首恍然如梦，再回首我心依旧，只有那无尽的长路伴着我。 九六九始终在你身边，九六九报天气。 Hello， 大家好，这里是经典九六九，我是每天早起偶尔熬夜全年无休的天气主播英奇。今天是7月3号星期二，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看到今天北京市最低气温在24度，最高气温32度，东北风1到2级，天气多云，可能伴有雷阵雨，空气质量凉。夜间到明天为24到37度，明天白天最高气温为37度。接下来是北京各区天气：朝阳在24到33度，大兴在23到32度，丰台在24到32度，海淀在23到33度。继续来关注一下北京周边各景区天气情况：白塔寺、红螺寺都在24到32度，妙峰山在24到33度。接下来听到的是九六九报天气之生活小贴士：为什么减肥途中已经控制饮食了，却还是不瘦呢？有些女生啊一直在坚持减肥，但有时候你会发现你在控制饮食时比以往吃的少，而且也开始运动了。坚持了一段时间之后，发现体重并没有任何的变化，这是什么原因呢？因为随着年纪的增长，消化系统不再像之前那样，我们不能再像之前那样稍微注意一下就能瘦，因此呢我们对自己的控制就应该越来越严格，饭菜要少油盐，加大运动量，坚持下去，相信自己会瘦的。一提到湘南，大家第一想到的就是烟雨水乡古镇人家，这一切的一切总是让人心生向往。距离北京市区只需2个小时的车程，却拥有着江南风光的既视感。有人已经可能猜到了，它就是下湾村。下湾村位于延庆区的千家店镇，这里依山傍水，环境十分优美，林木绿化率达到86%，而且呢延庆一直素有北京夏都之称，年平均气温只有8度，那么位于夏都的它自然也是冬冷夏凉了。好了，以上就是今天的九六九报天气，感谢收听。 去吧，没什么了不起。

像我这样爱自己，为难着你。 当你埋头工作的时候，阿拉斯加的鳕鱼正跃出水面；当你低头看手机的时候，梅里雪山的金丝猴刚好爬上树尖；当你奋力挤进地铁时，西藏的山鹰一直盘旋云端。给自己种下旅行的愿望，走遍这个世界，才知道有多少让人心动的角落。九六九，旅行者。 欢迎收听九六九旅行者，我是泽林。这几天越来越高的气温让人焦躁烦闷，如果呢我问你天堂长什么样，相信你一定会说西瓜 WiFi 葛优躺外加空调16度。但是如果我告诉你下面这些地方能媲美心中无比向往的空调房和葛优躺，你会信吗？首先呢，第一个地方带你来到了普者黑，吉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荡舟穿行在荷塘之中，那亭亭玉立的花朵就如娇羞的少女，散着清香，伴着岁月静好。偶尔一阵春风来，荷花摇曳着风情，遥望四周的青山绿水就是一幅美丽的画卷。当然最高兴的还要数一场畅快淋漓的打水仗了，那无论是否相识，此刻淋湿的清凉就是彼此最好的问候。第二个地方带你来到了六盘水。六盘水呢位于贵州的西南部，这座城市常年无夏，春秋相连，夏天的平均气温只有19度，被中国气象学会称之为中国凉都。等你来到这里，你就会发现这简直就是一个天然的大空调，碧树成荫，绿水成带，山间吹来的风满袖清凉，不带一丝热气。而且乌蒙大草原、娘娘山等风景更是引人入胜，那无论是赏景还是避暑，绝对是你心中的不二之选。第三个地方带你来到了都兰。对于青海来说，很多人都是只去青海湖，以至于很多的风景都被人不经意间给抛之脑后了。那如果你厌倦了人山人海，不妨去都兰走一遭。在这里你可以避开耳边的喧嚣，放下紧绷的神经，无边的草场立着青山，长着野花，那一路铺到天际的风情绝对是沁人心脾的静谧清凉。而最后一个地方当然要带你来到蜀南竹海了。那如果说夏日里最诗意的风景是什么，那一定在蜀南的竹海里，闲品清茶，卧竹听着婆娑声，享受惬意的生活。过忘忧谷，十几里的游览小径被称之为翡翠长廊，在这条长廊中漫步，清新的空气饱含竹叶的清香，如置身世外一样。在这个40度的夏日里，来一场荡涤心灵的旅行，那途中静的只听见呼吸的日子，定会是你在都市生活中领悟不到的美丽。今天九六九旅行者，我是泽林，我们下期见。

情随中人情遗憾，生命漫长也短暂，跳动心脏长出藤蔓，愿为险而战，跌入灰暗坠入深渊，沾满泥土的脸，没有神的光环握紧手中的平凡。 有一天也许会走远，也许还能再相见， 无论在人群在天边，让我再看清你的脸。 任泪水铺满了双眼，虽无言泪满面，不要神只要你的平凡，此心此生无憾，生命的火已点燃。 I miss you. 先破解技术 Kiki 一秒给我的电子情书，想着你的我是幸福， I don't know where 你在我的 hard disk 里住，有苦进一步献出我的真心企图， MP3 是我给你每天惊喜礼物，就算赛车也不认输，忘记网路是我们恋爱的咖啡屋， I need you the I love you， 想你就叫 I miss you， 我的邮件满满都是你的节目，我最爱和你 ICQ 聊到日出，两个人沾满线路让别人嫉妒，电话里说 I love you， 不见你会 I miss you my baby， 想你的我好失踪，让手机的频谱断了路，无法重复，就只能挡在那里一个人在哭，像一个废物，我只能一直望着冰冷荧幕，我希望现在的你收到我祝福。 I miss you， 我正在等着你回复， I need you the I love you， 想你就叫 I miss you， 我的邮件满满都是你的节目，我最爱和你 ICQ 聊到日出，两个人沾满线路让别人好嫉妒，电话你说 I love you， 不见你会 I miss you my baby， 想你的我好失踪，让手机的频谱断了路，无法重复，就只能在那里一个人在哭，像一个废物，废物，一个废物。